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成报报道，港大医学院和冲大医学院最近一项联合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变异株 Omicron 会大幅减低伏必泰疫苗的病毒中和能力，达到32倍或以上，降低疫苗防感染效力。研究团队正是为科兴疫苗进行同类测试，相关结果可望在日内取得。研究成员之一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指出，伏必泰疫苗仍然是有效减低患者死亡和重症的机会。成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在全球蔓延，本港将73个出现病例的国家列为 A 组指明地区，只容许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香港人回香港，并且需要在酒店或者竹篙湾检疫中心隔离21日。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示，最高規格的外防措施相信符合市民期望，有助保護香港市民不受 Omicron 病毒侵襲，強調會繼續走這個方向。《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教育局早前建議全港中小學籌辦南京大屠殺84週年悼念活動，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小學上個星期四德育堂上使用官方的南京大屠殺教材，有恐怖片段嚇到學生喊，有指該校播放的短片長5分鐘，當中大約50秒是日軍屠殺的情景。校方在事后说，日后一定会倍加留意，顾及学生情绪。有教育界批评教育局发放血腥画面教材。教育局昨日就回应说，没硬性规定学校无差别地向所有班级的学生播放教材。又说，学习抗日历史是课程的一部分，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回避，战争本身是残酷。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号就是投票日，多名司局长昨日继续呼吁选民踊跃投票，有司局长发表网志呼吁投票共建香港未来，或者是不同活动向不同人士宣传，有局长联同局内官员拍摄短片呼吁市民齐齐选贤能，有局长就畅谈现时的政策事宜，透露局方在下届议会准备提交的草案。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政府亦都罕有咁印制题为《为港为己投一票》嘅小册子，介绍地方选区选举嘅选区分界、选票嘅样板同埋候选人名单等等。特首林郑月娥更加为小册子撰写前言，指中央先后颁布实施《港区国安法》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让一国两制重回正轨，形容星期日嘅选举意义重大。对于印刷300万小册子涉及几多公帑，政府未有回应。信报报道。 《經濟日報》報導，超過8000個新居屋單位計劃明年初推售。消息說，特首林鄭月娥有份拍板加快加大居屋供應，當中包括由她促成改劃居屋發展的九福啟德安達臣地皮。今次預料率先推售其中兩個樓盤，樓花期超過3年，希望等中低收入家庭有更多置業機會。據了解，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將會在聖誕前加開會議，審議和通過新一期居屋銷售建議。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社評說，本港兩大學研究證實 Omicron 變種病毒會大幅減低伏必泰疫苗當中的中和能力，而海外研究亦都有相同結論。專家直指接種兩針後面對 Omicron 保護力已失，可以見到開打第三針已經並非一個應該花時間考慮的問題，而是迫在眉睫，必須馬上修補保護屏障。經濟日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市民對疫苗視作疫情下的護身符，另外因為種種已知或者未知的副作用，憂慮成為催命符。政論說，並不是人人都適合打疫苗針，更加不應該因此被歧視，一定要留有空間給沒有打針的市民。社會要的是和諧，政府不要帶頭分化。《東方日報》政論。 大公報社評說，特區政府正是全力籌備通關，怎樣分配通關名額備受各界關注，一方面要看到商務人士對通關的龐大需求，但是同時亦都要照顧到普通市民的因素需要。社評說，通關是民心所向，政府應該積極考慮劃出一定比例，以供有迫切需要的市民申請，合理分配名額，平衡各方利益。大公報社評。 成報社論，在社會要求增加房屋供應之聲不絕於耳的情況下，未來十年總房屋供應目標維持在43萬個單位不變，似乎有些說不過去。 社麟話：理解覓地建屋並非一時三刻可以辦得到，但講到未來十年目標就唔變，恐怕會令抱有一絲希望嘅市民最終亦都變得絕望。成報社麟。 呢次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啊，近住豪景花园啦，由于有汽车着火啦，而家封咗中慢线噶，咁由于系啱啱发生啦，所以而家只系近住豪景花园一带咧开始车多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啦，由于有车辆着火，咁而家封咗中慢线，咁一带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公路出九龙啊，近住屯门市广场呢一宗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对出。咁另外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啦，龙尾排到去大埔滘老围对出，就系、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污水处理厂对出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咁而家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老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咯，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落翻渣华道嘅支路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喺城市花园。喺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在启福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和斜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再听收音 机播歌。最近呢两年呢，我就不停发掘香港唔同嘅山径。 旅游乐园榴莲。 我沿住大潭水塘嘅紫罗兰山径，一路闻住附近好香嘅树木香气，晒住温暖嘅太阳，真係好似去咗欧洲咁㗎。其实靓景依然冇变，而家呢我就继续欣赏同埋感受。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啊，喺天气年代嘅时间咧，有萧立文喺度啊，同大家咧讲下天气嘅情况先。外面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7%嘅。嗱，早前咧就有一个嘅个案咧，就交到专家委员会嗰度咧，系去评估，就系讲今年六月咧，有一名66岁嘅女子咧，就系接种咗一剂嘅伏必泰疫苗啦，16日之后咧就系离世嘅咁。咁啊，见到咧，专家委员会就话覺得呢個事件咧係同疫苗接種咧有一個時間關聯，但係喺死者嘅心臟組織入邊咧有一啲嘅病動基因咧令到個情況出現一啲嘅分歧，冇辦法確立咧死者係患有心肌炎同埋呢個嘅疫苗接種咧有一個嘅因果關係嘅。詳細情況咧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嘅。電話旁邊咧有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早晨。 早晨啊，罗明。 早晨，想讲下咧，今日咧呢一个头先提到呢一个嘅个案啦，嗰个嘅详情系点咧？点解会即系讲到个事件同个疫苗有一个嘅时间关联咁，但系就评为一个无法确定嘅个案详情系点啦？咁所谓时间关联又系咩意思咧？ 嗱，咁其实我专家委员会审视咗嗰个嘅个案之后咧，就即系呢位女士66岁咧，其实有长期病患嘅。咁第一样嘢就系我哋发觉佢系嗰个。喺佢嗰個嘅即係解剖嘅心肌嘅組織入面咧，其實我哋就發覺佢有呢一個嘅細小病毒，即係我叫 parvovirus 啊，嗰個嘅核糖核酸喺度。咁但係嗰個核糖核酸咧，就係喺個肌肉嘅即係嗰個細胞嘅所謂嘅出面啦嚇。咁亦都見到咧有一啲嘅即係對於呢個細胞病毒嘅產生嘅抗體。咁但係我再深入啲去再做一啲嘅研究，睇翻嗰個嘅對於嗰個喺心肌細胞入面見唔見到呢一啲嘅細小病毒嘅核糖核酸嘅時候咧，就係、是、見唔到呢啲咁樣嘅跡象嘅核糖核酸喺入面。咁亦都係喺血液裡面咧，係揾唔到嗰個嘅所謂嘅其中一個嘅，即係對於呢、這個。揾到呢一個對於呢一個嘅細小病毒嘅抗體，但係咧只係 IgG 抗體冇 IgM 抗體，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我哋唔能夠完全確認嗰個嘅心肌炎咧係因為嗰個嘅細小病毒而導致得到，咁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咧係我哋應該咁講咧係不能夠排除咧嗰個嘅女士嘅心肌炎咧係嗰個嘅新冠疫苗咧係引致。咁嗰個時間個吻合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嗰個由佢打針之後到佢入院，因為呢個心肌炎咧，其實都係喺講緊係14日之內，咁所以嗰個時間上咧。亦都係吻合嘅呢樣嘢， 但係因為過往都有話即係可能打完疫苗之後，喺個時間上可能都即係可能隔咗一段時間咧，就即係有一啲嘅事故發生咗啦。但係過往有冇話叫做有嗰個時間關聯咁樣嘅？今次就特別我見你提到呢個字眼咁樣呢個。 因為其他嘅個案咧，基本上我哋已經審視咗嘅個案裡面咧，其實全部咧。都是跟個疫苗接種是沒有關係的，因為那些是本身的那些人士呢，其實全部都有一些很嚴重的長期病患，譬如是一些很嚴重的冠心病啊，或者是其他譬如一些的中風的情況啊，就是那個是找到一個導致死亡的原因。那這個個案就是唯一一個是心肌炎的個案，即死亡的個案，而我們找到是只是找到個細小病毒在那個細胞的即心臟的解剖入面，但是就不能夠完全排除它是有機會跟個疫苗接種有關。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發現咗喺個心臟組織入面有個細小病毒基因，即係可能大家聽眾都未必明白，所謂細小病毒基因係咪就係講緊個新冠病毒嘅一啲基因？ 係個 parvovirus 一個叫細小病毒，叫 parvovirus 嘅，佢名好得意嘅，係叫細小病毒。咁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叫 parvovirus 嘅病毒咧，係喺嗰個心臟嘅肌肉揾到。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個患即係呢個不幸過身的女士咧，佢嘅死亡咧係有機會同呢個 parvovirus 嘅感染而導致到嗰個嘅死亡。咁但係個關鍵在於就係我哋唔能夠喺嗰個嘅心臟細胞入面咧揾到呢一啲嘅 parvovirus 嘅細小病毒，所以就唔能夠確定佢究竟係因為呢一個細小病毒嘅感染而導致到嗰個嘅心肌炎啊，定還是咧係嗰個疫苗接種導致到嗰個嘅心肌炎而死亡。 有乜可能，即或者有啲咩機會咧，係會出現呢個叫做細小病毒基因喺心臟組織出現，但又未必喺個細胞度出現咁？有咩可能性㗎？ 其實好多嘅報告咧，其實之前亦都有曾經有報告咧，係講過呢個 parvovirus 咧係可以導致到心肌炎而死亡嘅。咁係有呢啲嘅報告。咁但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即係確認嗰個嘅導致心肌炎。嘅原因咧，其實就係要喺嗰個嘅解剖嘅心臟嘅組織入面咧， 在那個心肌細胞入面找到這些 Power Virus， 那就可以確定它是因為感染這個 Power Virus 而導致那個心肌炎。那我們只能夠是見到在那個細胞的出面，即肌肉的出面是見到這些的Power Virus， 但是就在細胞入面是用電子顯微鏡看不到。咁所以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哋唔能夠 100% 係確認咧係嗰個 Power Virus 係導致嗰個嘅死亡。咁所以咧就最後咧，我哋就係一個嘅決定咧，就係話唔能夠排除咧同嗰個疫苗接種咧，新冠疫苗接種咧係有關係。 因為我哋唔係好識呢個細小病毒，我就想知即係嗰個來源有機會喺邊度，同埋頭先話淨係啲肌肉。或者組織見到啦，就係但係細胞入邊又冇見到呢個嘅細小病毒基因喎，咁係咪罕見嘅咧？定係都常見嘅呢個情況？ 罕見嘅其實即係整體嚟講，雖然有報道過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呢個嘅細小病毒嘅感染咧係唔常見嘅。咁但係文獻上咧亦都係曾經係報告過 Power Virus 本身咧係可以引致心肌炎。 嗯嗯嗯。问一个再基本的问题，细小病毒和新冠病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吗？ 一点关系都没有。 Okay， 好，现在呢报告就说，我看到个案会交给香港大学的2019冠状病毒疫苗安全监察计划那里再分析，其实还可以做些什么分析呢？是不是分析完之后会再判断？ 分析其实看回那个的背景的 Power Virus 平时引致心肌炎的每一年有多少个案，那去做一个比对。 嗯，即系分析完之后，就可能要再判定呢一个个案同个疫苗有冇一个因果关系，系咪咁样？ 其实已经判定咗噶啦，即系我哋系嗰个 B 类嘅 category， 就基本上系不能排除，即系同嗰个疫苗接种系有关系。 OK， 因为过往咧就听到话心肌炎有可能同疫苗有关咧，可能就系打啲伏必泰啦，一啲年轻啲嘅男性多啲嘅。今次呢个个案就系一个年长啲，亦都系女性嚟嘅。咁其实出现呢个心肌炎嗰个机会系咪都系相对系低啲嘅咧？一般嚟讲， 嗱，其实整体嚟讲咧，如果你话患心肌炎咧，系其实反而系感染新冠病毒而导致有心肌炎。又或者感染是流感病毒而导致心肌炎呢，其实那个的比率是大很多的。那你说接种疫苗而导致心肌炎呢，其实大部分都讲的是在伏必泰的疫苗，是一些即是年轻的人士，尤其是男仔我叫做即是的接种者就会找到这个心肌炎。那但是绝大部分呢其实都是很轻微，就基本上都是休息之後呢其實都是會完全是康復的。咁呢一個個案就比較唔尋常啦。即係當然啦，我哋唔能夠排除其實佢可能都係嗰個細小病毒引致，但係有一個可能性就係佢係嗰個疫苗接種之後呢係導致嗰個嘅心肌炎。咁亦都有理由相信呢，可能呢係如果嗰個疫苗係直接，之前都講過啦，如果係直接不幸係打咗入個靜脈嗰度呢，係直接去咗嗰個嘅心臟呢，咁佢嗰個引致的心肌炎其实就会是相对比较严重。这些就是很少，可能讲几百万的个案里面有一个。所以为什么我们都有建议呢，就是可能其实不分年龄呢，其实在那个的大髀的肌肉上面接种呢，其实就最为安全和最稳妥。因为那个如果你那个大髀那个的肌肉度接种呢，第一呢就是会那个接种咗之后咧，嗰个抗原咧系会经过嗰个嘅下腹嘅淋巴系分隔咗，咁佢第一时间咧嗰啲抗原就会俾嗰啲嘅淋巴细胞咧系去即系接受咗或者 pick up 咗，咁之后咧再去产生抗体，咁去到经过嘅淋巴嗰个嘅淋巴线去到心脏咧，其实系好第一好遥远啦。第二，真係嗰個抗原去到嗰個心肌嘅機會咧，其實大大減低。咁所以，如果喺嗰個所謂大髀嘅前大髀嗰度係接種咧，咁呢個咧係最穩陣嘅。所以係其實不分年齡都應該咁樣去用呢個方法去接種，咁就會最好。 嗯，但呢個專家委員會嗰度會唔會傾呢一個建議，定係都係你個人建議？ 其實都講過嘅，我哋都講過。咁而家就係要克服一啲即係可能係真係。行政上或者真係去接種上嗰個嘅困難，即係因為如果你真係要打嗰個大髀咧，你真係要可能每一位人士都係要著短褲去接種， 啊，咁呢个可能又有啲嘅困难嘅，即系打嘅时候。咁当然啦，我哋就可以有一个譬如 opt out 嘅方法，即系话嗱，我哋系咪都系打大髀噶啦？你可以选择，如果唔打咧，可以打手臂。不过你要知道咧，嗰个相对嗰个嘅风险系会大少少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嘅方法。 另外我都想问一下 Omicron 嗰个疫情啦，你哋而家再初步观察啦，最新一啲数据嚟讲，有冇睇到佢嗰个嘅对香港啊，对成个世界嗰个传播风险系点啊？你自己评估？ 暂时我哋其实未有一啲好详细嘅数据嘅，因为你见到其实而家先正Omicron 喺欧洲或者英国咧系开始有一个嘅爆发。咁我相信大家要留意翻咧，就系嚟紧嗰几个星期，我哋就会见到咧究竟Omicron 嘅患者有几多系有重症啊？咁尤其是讲紧系老人家啊。咁因为我哋最唔想见到咧，就系原来 Omicron 唔单止佢个传染性系高，另一样嘢咧系佢重症嘅人士如果都系高嘅话咧，咁呢个就会好头痛。咁相反，如果佢见到大部分都系轻症嘅，虽然佢有病人要入院，但系大部分咧其实都系唔需要去深切治疗部，大部分都系轻症嘅啦。咁呢個咧就可能係一個相對係好消息啦，即係佢可能比 Delta 咧係傳染性高，但係佢嗰個嘅重症嘅比率咧係相對地低。咁呢一個咧就會係即係比較似係一個嘅流感嘅病毒。 OK， 好啊，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孔凡毅咧就係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嚟嘅，同我哋講到一個個案，就係一個66歲嘅女士啦。咁佢就係之前接種咗首劑嘅伏必泰疫苗之後十幾日之後咧，就有一個心肌炎嘅個案。咁而家就係話係評為一個無法確定啊，即係呢一個嘅個案咁樣嘅。究竟係咪同疫苗有關咧？係無法確定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 Omicron， 頭先都講咗少少㗎啦。見到港大醫學院啦，同埋中大醫學院咧有一個聯合研究，就話發現咧，即係 Omicron 可以會大幅減低個伏必泰疫苗嗰個嘅病毒中和能力，去到可能得翻30几分之1啫。咁成個個中和嘅病毒嗰個嘅能力，對於咁嘅情況之下，即係打咗疫苗同冇打疫苗嗰個分別有幾大呢？咁或者有啲乜嘢嘅對策呢？係咪即係喺第三針方面要再快啲打呢？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時昌，早晨。 係，早晨你好。 早晨教授，講下你哋頭先提到嗰個嘅研究，港大醫學院、中大醫學院一齊聯合發現嘅咁，講下成個研究係揾咗幾多人做啦，點樣進行啦，有啲咩發現先？ 其實呢個研究咧係今年4月1日開始進行嘅。咁係呢個食物衛生局就資助，咁我哋就喺呢個中大嘅私家醫院嗰度揾咗300多位打呢個伏必泰嘅人士啦。咁另外就係喺九龍灣接種中心同埋呢個元和路，亦都係招募咗啲打科興嘅人士。咁每邊都有300多人嘅。咁我哋係跟進佢哋3年嘅。咁呢一部分咧就係打咗2針之後嘅1个月咧。我哋首先就係分析咗呢個打咗伏必泰嘅接種者，睇下佢裏面嗰個血裏面嘅中和抗體呢對原始病毒同埋對 Omicron 究竟爭幾遠。咁我哋留意到喺呢個原始病毒，即係武漢啱一出嚟嗰個第一代嗰個病毒呢，嗰個抗體水平呢就有即係如果打咗2針伏必泰1个月之後，佢有320个单位嘅，但係一遇到 Omicron 呢就跌到落去得返大約10个单位。咁所以換句話講咧，佢個抗體係跌咗成32倍嘅。咁呢個亦都同最近南非發表嗰啲數據有啲吻合嘅。嗰邊咧就係對呢個變種病毒 D614G 同埋 Omicron 就做一個比拼，亦都係睇翻嗰啲打咗2針伏必泰。咁南非嗰邊睇到咧就係嗰個抗體遇到 Omicron 咧係跌咗41倍。 跌呢啲嘅中和抗體頭先嘅單位，頭先話320去到10呢個單位啦。其實大家呢個概念係代表啲咩咧？即係有幾多個單位先至夠，同埋係咪即係代表成個疫苗保護力都係下降咧？咁嘅情況。 嗱，打咗2針之後嘅第1个月咧，理論上嗰個抗體係最高水平嘅。咁如果得翻10个单位咧，就保護唔到噶啦，因為都根據有啲文獻嘅推斷咧，你要起碼有25个单位先至有一個保護作用嘅。所以遇到 Omicron 咧，嗰個保護能力咧就係跌咗好多啦。 即係其實跌到十 基本上同冇打個分別都唔算好大嘅咯，咁嘅情況。 嗱，咁但係亦都要睇咧，就係、是、疫苗有 B 細胞反應，又有 T 細胞反應啊嘛。咁、個 B 細胞反應就係出中和抗體啦，但係 T 細胞反應咧，通常就唔係好受嗰個變種影響嘅。睇翻即係 Delta 嗰啲數據，無論邊只疫苗咧，嗰、那個防止重症啊、入院啊、減低死亡風險啊，好多疫苗都可以去到80%-90%嘅，因為嗰個就係個 T 細胞反應。 剛才你說除了南非那方面的研究都是吻合，有沒有其他地方有類似的研究都是大概是這樣的出到來的結果？ 中和抗體跌呢，暫時的資料就很有限，所以我們昨天就是公布了一個初步的結果。那我們遲些也都會看埋科興的數據，那也都會分別再看兩針和三針的分別，即包括科興和伏必泰，咁希望可以一兩個禮拜內就有啲數據出得。 明白。哇，轉頭翻嚟再揾阿許雪昌教授，你再傾多一陣啦。轉頭翻嚟就打俾你好嗎？ 好， 好，唔該曬。許雪昌教授咧就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對於 Omicron 個病毒嗰個嘅情況或者傳播一啲，而家多咗一啲數據再出嚟啦。你又點睇18723111？18723111。轉頭翻嚟咧，繼續千禧年代喺9:30之後，一陣再見，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今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市今朝10:00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国家公祭仪式活动。全市17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从葬地以及2处纪念地，亦都会同步展开悼念活动。南京市政府话，喺朝早10:01至02:00防空警报鸣响期间，全市主城区范围内行驶中嘅汽车应该停驶鸣笛致哀，火车同船同时鸣笛致哀。行人和公共场所的所有人员应该就地默哀。内地单日新增10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80宗，包括浙江的74宗，内蒙古和陕西都有确诊，有25宗由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无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內地累計99780宗確診，4636人死亡，93000多人康復出院。七國集團外長會議結束，會後聯合聲明警告，若果俄羅斯攻擊烏克蘭，將會遭到嚴重後果和沉重代價。美國情報機構估計，俄羅斯最快明年循多條路線向烏克蘭發動攻勢，涉及多達175000名士兵。克里姆林宮否認的或動武，認為西方有俄羅斯恐懼症，又指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拜登表明俄羅斯軍隊不構成威脅。俄羅斯駐倫敦大使館發表聲明，指英國在會議期間頻繁使用俄羅斯侵略一詞是誤導，俄方已經向北約提出多項緩和緊張局勢的方法，會議理應是討論的機會，但是俄方至今只是聽到侵略性言論。英國政府因應 Omicron 變種新冠病毒個案急增，上調新冠警戒級別至到第二高的4級。首相約翰遜形容英國正是面臨對抗 Omicron 的緊急情況，Omicron 浪潮即將到來，他宣布將原本計劃明年1月底為所有成年人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的目標提前1個月，今個星期開始英格蘭所有18歲或以上人士，只要距離打第二針已經相隔3個月，就可以接種第3針。約翰遜說，很明顯兩劑疫苗不足以提供所需的保護水平，但是科學家有信心透過打第3劑能夠提升保護。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剛才有講到港大醫學院和中大醫學院有一個聯合研究，就說發現 Omicron 會可以大幅減低伏必泰疫苗的病毒中和能力的。整個情況繼續跟許樹昌教授談，許樹昌就在電話旁邊的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早晨。 早晨。 教授想問一下，就是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打第三針，是不是可以令到那個的中和抗體呢去回原本對原始病毒嗰個咁高嘅能力咧，喺對 Omicron 方面，第三針有冇呢個咁強嘅效用咧？又 嗱，而家暫時嘅數據咧都有限啦。咁但係輝瑞伏必泰咧都發表咗啲報告。咁如果加咗第三針之後咧，即係呢個伏必泰嗰個抗體咧又會跳升翻25倍。咁另外最近以色列都有另外一啲類似嘅報告，就講到第三針令到嗰個抗體跳升到成百倍嚇。咁另外咧係英國亦都分析咗當地嗰啲數據啦，咁佢亦都睇到咧，如果你打咗兩針伏必泰咧，如果隔咗一段長時間咧，嗱佢個保護率咧遇到 Omicron 咧，本來啱啱打完之後冇幾耐都有88% 嘅，但係你隔咗大約係25個禮拜咧，可能已經跌到去34%，但係補咗一針第三針之後咧，佢嗰個保護率即係令到你唔會受感染嗰個保護率咧，就上到去75.5%嘅。咁所以而家都有啲數據支持咧，就係、是、你打咗第三針咧，係可以提升翻嗰個抗體，同埋可以提升翻嗰個保護率嘅。 嗯，因為我見到唔同藥廠，即係包括有份研發伏必泰疫苗嘅輝瑞啦，都話正研究係一啲有效針對 Omicron 變種病毒嘅疫苗咁。其實市民應唔應該等呢啲專係針對 Omicron 嘅新疫苗先至即係決定再唔打唔打，或者打第三針啊等等咧？需唔需要咁考慮咧？又？ 就算那些廠它可以譬如講緊一段短時間生產第二代疫苗，它生產完都要做測試的嘛，它不會立刻推出去市場的嘛，所以在香港來講就不應該等的，你應該有什麼保護到自己的疫苗你就用了先、 okay. 特別是我們現在那些免疫系統失調的人士呢，打了針的比例都不高，大約1/3，長者70歲以上接種的比例也是不理想，所以如果你是真的要保護自己，你是用了第一代疫苗先的，都是。 嗯，剛才你講話打第三針就可以，即係中和抗體那些又飆翻上去啊嘛，咁。 係。 但是係講緊伏必泰個同一類平台的疫苗，就譬如即係滅活疫苗那一類，有冇類似呢些數據？ 滅活疫苗暫時未有，咁我哋港大同中大而家都是會看回我們本地的數據的。剛才我也提過，我們會看看兩針科興和三針科興對那個中和抗體對著 Omicron 有沒有什麼分別，也都會看回伏必泰三針的。 嗯，但是外地都沒有，這個就剛才你說的是本地的情況嗎？ 外地的數據現在暫時在科興那方面就沒有什麼。 另外我見衛生署下的科學委員會都說在今個月23日會開會，就說預計會討論擴展接種第三劑伏必泰疫苗的安排，是不是都會討論所有完成接種兩劑伏必泰疫苗的人士是不是有需要打第三針呢？是不是都是說譬如時間可能都是打完第二劑之後6個月這樣？可能 暫時我們的議程就其實未出的，不過因為個 Omicron 那個擴散得咁快咧，我相信都會傾埋呢個第三針嘅嚇。 係，但我想知嗰個期咧，同打第三針同第二針之間咧，我見有啲地方而家話可能都會縮短，唔一定6個月。譬如我見澳洲就話，即係18歲以上人士打第二針之後，即係都可能係縮短到5個月就已經打嗰個加強針，係咪有啲類似咁嘅做法？你又點睇呢個人？ 相信都會，因為你 Omicron 未出的時候，你梗係兩針伏必泰你可以等6個月後都不怕啦，因為它的抗體跌得慢。但是隨著 Omicron 出嚟，它是將嗰個疫苗的功效大打折扣咧，咁變咗嗰個第二針同第三針嗰個時間可能要縮短。英國而家都做緊。 但幾多個月先至叫做理想呢？就咁你評估，即係縮到幾多 個月？我諗要開會決定嘅呢、這個客。 OK， 睇翻啲數據先。 我見甚至有啲藥廠話第4針都要再早啲打，我哋又需唔需要睇到咁長遠咧？暫時 其實以色列已經籌備緊第四針嘅啦。 嗯， 佢以色列咧就曾經打咗兩針就率先與病毒共存啦，但係佢亦都估唔到 Delta 出現，之後又 Omicron 出現。咁佢一打咗第三針之後咧，以色列嘅第四波咧就即刻受控。咁， 嗯， 但係而家又因為又有 Omicron 出啊嘛，咁所以以色列當地咧就準備緊打第四針，其他地方就未，都係開始緊第三針，都未去到第四針。 所以我哋係咪都要做啲諗咧？呢個又 香港嚟講個風險就冇咁高啦，因為我哋冇乜本地爆發啦。咁， 嗯， 但係而家個方向都係隨住係第三針先咯，推咗第三針。嗱，首先要推高咗頭嗰兩針嘅接種率，嗯，特別係嗰啲高危組別，跟住都要係盡快安排第三針。 OK， 好啊，唔該曬許樹昌教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拜拜。许树昌咧就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嚟嘅。头先提到研究咧，一个就系港大医学院同埋中大医学院嘅联合研究嘅，就讲到 Omicron 呢一个嘅变种病毒咧，对于伏必泰疫苗嘅其中一个叫做病毒中和能力咧系有削弱嘅，而且系可能削弱到得翻系三十几分之一咁样嘅。咁啊，亦都头先都提到有关于第三针嗰个嘅睇法，你又点睇？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张凤平。 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是村上春树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有一个非常惨淡的开始。 从大学二年级的七月到第二年一月的这段时间，多奇作几乎只是考虑一件事，就是死亡。 但我却认为这个小说是近二十年来村上春树最为温暖人心的长篇。 小说主角多奇作和四个高中朋友组成一个三男两女的亲密朋友圈，而他的四位朋友姓氏分别都有赤、青、白、黑等等的颜色，而主角自己觉得多奇这个姓氏在他们当中就好像是没有色彩。他和朋友之间的这种微小的差异，就好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同同齐之间，譬如出生年月日、星座、血型等等相类似的缘分。多奇作经常觉得自己是朋友当中唯一没有色彩而平庸的一个，有时候会暗自担心自己会在这五个人共同体之中被排除掉。结果真的在那一天，没有任何说明之下，那四个人同时和多奇作绝交。 在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面，个人内心处于破碎状态的人绝对不少。重点是怎样得到力量，从人生的低谷之中活过来，又或者选择花力气去遗忘，以继续人生。小说开始的时间点，主角已经36岁了，开始同一位叫沙罗的女生谈恋爱。而当沙罗发现主角过去的生命阴影的时候，即告诉他， 就算能够将记忆巧妙地藏入在什么地方，就算已经完全沉到深深的地方下去，但是就不能够消除所造成的历史。 沙罗坚持主角要回去寻找他往日的友好，说清楚当日所发生的事情，寻求真相。于是多奇作踏上他的巡礼旅程，回到过去事实与真相被埋葬的地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啊，同通关有关咧。通关有关确实系几时啊？暂时未有一个确实嘅时间。不过咧，香港方面咧，譬如喺香港健康码方面咧，都似乎都准备得七七八八咯。呢个健康码咧就系可以换做内地方面，譬如粤康码等等啦。咁亦都对于通关咧系有一个嘅关系啊。见到政府就话咧喺上个星期五开始咧就已经开放个网上系统咧，俾一啲市民咧系申请呢个嘅香港健康码嘅账户去熟习下点样用啦。 咁啊，呢一個要攞到一個登記呢個健康碼咧，都係要譬如提供一啲住址證明啊，亦都係配合埋新版嘅安心出行咧，上載個出行記錄嘅。咁見到政府都話係同步更新埋呢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去到一個最新版本啊，3.0 版本啊。經過咗由上個禮拜五開始都過咗幾日咯，一個週末啦。成個情況係點咧？申請情況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黃志光，講下成個週末啦，過咗，見到最新政府掌握到嗰個申請數字係點啊？有幾多係一啲帳户已經啟動咗，幾多又未啟動嘅咧？又 好啊，我報告一下啊。嗱，香港健康碼系統咧，響上個禮拜五9點開始咧，就正式開通啦。咁就其實係24小時都接受市民可以註冊同埋使用嘅。咁系統咧一路咧運作都係好暢順嘅。咁直至今朝8點咧嘅數字咧，就係話我哋已經有超過38,600個市民咧係註冊咗健康碼嘅户口，咁當中咧有超過115,000咧已經係啟動埋佢哋嘅户口，係開始運作添嘅。咁喺個週末裏邊咧，我哋都睇到咧個系統亦都記錄到有啲市民咧都已經係開始，譬如話登入啊、嘗試啊、上載佢嗰個安心出行嘅記錄，同埋咧下載一個佢自己嘅健康碼咁樣。咁呢度呢啲系統嘅活動咧都接近100,000個呢啲户口咧都係有做緊呢啲活動，咁咧就一切咧都係好暢順嘅。咁正如主持人講啦，咁其實我哋預先開通咗呢個健康碼系統咧，都係希望市民可以盡早去試用啦，同埋熟習健康碼嘅功能，譬如話嗰個註冊啦、登記啦，咁同埋咧就係話如果佢要申請個健康碼嘅時候咧，佢需要下載一個新版本嘅安心出行 3.0， 然後咧就係上傳佢嗰個出行記錄去佢嗰個健康碼户口，咁然後就去健康碼嗰度咧就下載翻佢嗰個健康碼嗰、那個那個碼咁樣。咁後續嘅工作咧，我哋繼續積極爭取盡快落實嘅。咁就係譬如話到時可能需要申做一個轉碼嘅工作啦，就係將你嗰個綠色嘅健康碼咧就轉到去一個入境內地，譬如廣東省粵康碼嘅一個通關憑證咁樣。咁呢啲工作咧，我哋都係一路做緊嘅。 嗱，黄志光啊，打一打断你，因为有个特别交通消息要讲一讲先。 好， 嗱，屯门公路车辆着火，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嘅中慢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小榄。另外咧，青山公路深井段往九龙方向近碧堤本岛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浪翠园三期。讲多次啊，屯门公路车辆着火，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嘅中慢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小榄。另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往九龙方向近碧堤本岛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浪翠园三期嘅。另外就想问一下黄志光，头先提到话有30多万嘅申请嘅呢个港康码嘅注册数字啦，另外有11万到啦，就系启动咗啊嘛，头先你话 系冇错， 未启动嗰啲系个问题系边？佢哋即系咪一啲过程要再处理定系点样啊？系 嗱，其实咧我哋发出咗一啲启动码通知嘅电话短信咧，其实都已经系超过咗11万噶啦。咁就当然可能有啲市民咧就未必需要话咁心急啊，一收到即刻啟動啦，咁可能佢有自己有啲空閒時間嘅時候先做都冇問題嘅嚇。咁另外一啲咧就可能就係譬如話佢嗰個做嗰個地址核實嘅時候咧，我哋其實都係要有啲工序，咁咧就比對翻你登記嗰個註冊地址咧，係同你嗰個上傳嗰個地址記錄係咪相配？咁呢個都係有一啲後台有啲人手咧係要做呢啲工作。當然如果你係住喺公共屋邨嘅話咧，咁就可以好快咁樣直接收到個啟動。因為你透過個申請人的授權咧，我哋就可以同房委會嗰、那個公屋居民嗰個住户冊嗰度咧，就做一個比對咁樣。咁如果你又唔係公屋居民，又冇上傳到嗰、那個這個住址證明的話咧，咁就我哋有另外一個程序，都係好方便嘅，就係、是你註冊咗個地址之後咧，我哋就會有封信寄翻你個啟動碼，直接寄去你註冊嗰個地址。咁如果係你本人收得翻封信，透過你自己個户口做翻呢個啟動咧，亦都可以喺網上面做到個啟動。不過當然啦，即係我哋要安排呢啲信件咧，咁就都需要有一啲嘅工序啦。咁而家我知道咧，就係郵局已經係喺今朝開始咧，就陸續寄出呢啲信件。咁喺嚟緊呢一兩日裏邊咧，應該冇提供到住址證明的市民都會收到這些啟動碼的信件，就可以去啟動他的戶口的。 即有些就會收信，有些就是本身有個住址證明你們再核實，那你們核實的過程要多久？如果有住址證明， 其實我們透過委託郵局 的同事在後台就做一個這樣核實，其實他最主要就比對你輸入的地址和你上傳的地址證明呢是不是你本人和那個地址是不是匹配啦。咁當然啦，即係我哋睇到有可能唔同嘅一啲帳單啊，或者係一啲譬如銀行嗰啲單據啊，或者嗰啲水電煤氣嗰啲單據咧，可能嗰個地址嗰個格式咧就同你輸入嗰個有啲唔同嘅。不過都由嗰個同事都好專業嘅，佢哋好容易就會 match 到。咁所以成個過程都係暢順嘅。咁所以佢哋陸續咧就一核實到一批，咁我哋就會發短信通知嗰啲市民就可以啟動佢嗰個户口咁樣樣。咁所以而家成個過程就我哋一路進行緊啦。咁跟住當然每日亦都會有啲有啲新增嘅註冊嘅用戶啦。咁我哋亦都會繼續處理啦。 我見有啲報道話啲申請者要等成一個鐘或者幾個鐘先收到個識別碼，呢一個識別碼係個用處係邊度咧？等咁耐又係咪一個正常嘅過程嚟？ 其實那個時間差不多的，因為呢我們是需要真的譬如說無論是透過系統的核實或者人手的核實啦，那就確定了你那個個人身份和你那個地址證明，因為這個都是一個重要的工具來的。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健康碼講少少背景，因為健康碼那個作用呢就是去配合我們通關的時候呢，就可以方便申請人去提供到他那個譬如說出行記錄和他的住址，就驗證到究竟他的感染風險有幾高。咁如果有啲低感染風險嘅人士，即係譬如話佢個個人或者佢嗰個地址或者佢出行記錄冇曾經係同一啲高風險人群，譬如話啲確診者或者緊密接觸者有接觸嘅話咧，咁佢就會有一個綠色嘅碼，咁呢個碼就可以佢可以申請到一個叫做豁免檢疫入境廣東，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方便嘅措施嚟，咁所以嗰個地址嘅核實咧都係一個重要嘅過程。咁我哋其實頭先透過我講系統有幾個唔同嘅程序啦，無論是系統自己核實，又或者是一些人手的核實咧，咁嗰度咧都需要少少嘅時間咧，先至我哋可以發出到一個啟動碼。而個啟動碼嘅作用係乜嘢咧？就係話佢正式等你可以咧輸入呢個啟動碼嘅時候咧，就去啟動你個户口。之後咧嗰、那個啟動碼就唔需要再用噶啦。咁你只要輸入翻你嗰、那個户口號碼同埋嗰個指定嘅一個密碼啦。咁同埋每一次登入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向你提供嗰個手提電話就發出一個短信嘅，嗰、那個即係好似我哋登入一啲其他啲網上銀行服務一樣咁樣嘅做法，就係確定翻係你本人登入你個户口咁樣，因為個户口本身咧都係需要好好嘅保護啦，因為裏面都有好多個人資料，亦都有你嗰啲健康記錄啊、出行記錄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安排咧就係咁樣啦。 所以呢個位置就會唔會有得加人手啊，或者系統上再調整去縮短嗰個等收到個識別碼個時間，定係都暫時冇需要咧？ 嗱，其實我哋睇到咧就一路嗰、那個。一路無論是我哋系統自己嗰個運作啦，咁同埋郵局嗰啲同事咧，都係好暢順地咁進行緊嘅。咁同埋尤其是咧，因為我哋嗰個户口本身咧都係預先開通咗，等大家試用啦。咁所以市民亦都未必需要急住咧即刻申請嘅。咁可以慢慢有時間嘅時候可以試下咁樣譬如話用下嗰個上傳記錄啊，又或者係做下嗰、那個健康碼下載咁樣。咁所以暫時嚟講，我哋睇到個系統都係那個容量都是足夠的。 我見到有些譬如幫長者登記的組織就說，譬如㓥房長者未必有銀行戶口啊、水費電費單那些地址證明啦，不過你們說可以寄信去做一個的， 是啊，沒錯， 做一個證明，剛才有個這樣的方法的。不過有些長者都說寄信去到尤其是㓥房可能會不見到封信，他們反建議就說會不會長者可以去民政事務處那裡宣誓就可以當是一個證明，有沒有想過這些方法呢？ 我們其實原本個系統的設計都是盡量做到很便民，即是說個市民是無需要即是親身去一些地方或者去某一些的地點就去做個核實的，全部都是靠網，盡量靠網上的核實。當然譬如說身份核實是一個重要的過程，如果個申請人本身不是一個香港身份證的持有人的話，那我們沒得透過這個入境處去做這個這樣的直接核實，那他就真的要收到一封確認信之後就去入指定的郵局，即是他們揀選的郵局呢，那就去做一個身份和地址的核實。那至於剛才市民提議那個，即是譬如說是不是反過來是有一個方法是可以俾佢親身去核實佢嗰個地址，咁呢啲我哋會我哋聽到啲意見，我哋會積極考慮嘅，即係點樣令到個系統更加方便運作咁樣咯。咁呢個我哋都會考慮嘅嚇。 即係可能會諗下係咪宣誓。 我哋會諗下，即係睇下有冇啲乜嘢更加方便嘅方法啦。因為而家其實所有方法都係可以透過網上啊，或者係郵寄一啲資料俾佢咧，已經做得到。咁我哋暫時睇到呢個都係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啦嚇。咁但係當然我哋理解有個別可能有啲人士咧，譬如話對收啲 呢啲確認信有困難嘅話，咁我哋會諗一諗有冇啲咩好啲嘅方法咧，喺個系統度可以再優化咁樣。 整體嚟講都有啲意見話，港康碼成個申請嘅手續比較繁複啦，亦都輸入比較多嘅資料，尤其是長者嚟講會難啲。有啲話可唔可以直接佢哋可能影個身份證嗰張相就你哋幫手係有得輸入咧咁？亦都聽過之前話啲外展隊係幫啲市民係辦理個港康碼嘅，又準備成點？點睇佢哋呢一個建議咧？ 嗱，其實我都想講講咧，其實成個申請港康碼個過程咧，基本上都唔係話太複雜嘅流程嚟嘅。咁當然即係如果係唔係好熟習一啲網上登記嘅運作嗰啲，咁可能要多少少時間。咁但係其實我哋都預留咗45分鐘嘅時間啦。咁我一般聽到嘅坊間嗰啲意見都係其實好多時5分鐘、10分鐘內都可以做得到。咁頭先主持人你講嗰個身份證嗰度，其實佢係輸入翻個號碼就得㗎啦，佢唔需要話提交嗰個證明嘅。咁而地址方面亦都係啦， 嗰堆資料。 佢嗰個當然佢要核實翻佢真係嗰個證件嘅持有人，咁佢要入翻嗰個叫做簽發日期咁樣。呢個都係一個保安措施嚟嘅。咁又一方面係方便佢網上登記，但係另一方面我又要確保佢唔會又有一個人咧即假冒咗另外一個人登記咁樣。咁至於頭先啊，主持人你問嗰、那個，我哋都盡量係即係而家動員緊一啲社區嘅一啲組織啦幫手。咁我哋做緊一啲培訓咁樣，咁希望咧就好快咧就我哋可以去到唔同嘅社區，譬如話擺一啲屋邨嘅街站啊，或者喺地鐵站度擺一啲嘅街站咧，就係可以協助啲有需要人士，尤其是啲長者咧做登記啦，同埋下載嗰個安心出行，同埋教少少佢哋點樣用啊咁樣樣啦。咁我哋盡快做好咗呢啲準備咧，我哋就會出台㗎啦。呢啲 廿秒到啫，幾時會有？係咪18區都有啊？ 18區都會盡量有㗎啦。我哋就一路增加咗人手之後，咁我哋就可以一路逐個區咁去推出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志光，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志光咧就係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啊。今日咧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聽日再見，拜拜。